前走，迈腿，一，哎，二，迈腿，好。 50年后，还是这对母女。 妈，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！ 嗯，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。 哎，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， 好好好， 然后再挪腿， 嗯， 好，对。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，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人生路。 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。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《蔚蓝的海洋》消失于2025年。二号珍藏品《清澈的溪水》，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。三号珍藏品《空中飞翔的鸟儿》消失于2023年。四号珍藏品《孩子的笑声》。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，保护地球，人人有责。爱地球，爱自己。共同维护生态环境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歌手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成名曲目和经典歌曲，在他们发展的鼎盛时期，肯定是作品层出不穷，但是其中不乏有质量上乘却没有火起来的歌。不得不承认，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发掘的。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。那今天想要分享到的是熟悉的歌手，冷门的好歌。如果你也想要推荐熟悉歌手唱过的冷门歌曲，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，同时你还可以通过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在线收听九六九的节目哦。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彭佳慧，回味。 是一些

est là, Mona Lisa, beau bras bizarre, elle me regarde comme ça. Et alors, c'est quoi ce soir? Oh là là là, elle travaille pas.弟弟在发我问候，是不是你期望鲜花红酒和甜点，我是先品尝。名牌街的橱窗倒映着你的气质，古堡的富丽堂皇抵不过你发香。我要努力才能闯进你生命的排行榜，巴黎铁塔下手牵着手，穿过凯旋门轻轻合奏，你最爱的罗浮宫故事不再难懂，我会先做好功课必考试用功。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，优雅的流淌没有尽头，达文西密码不再是难解的梦，我要在日落前将爱你说出口。

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，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，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